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朝峰。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0月8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三。今天现行的机动车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国庆假期北京重点监测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 节日期间，全市接待游客超过860万人次。 今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将近44亿元。 新疆霍尔果斯市感染者的新冠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国庆假期连绵的秋雨不减消费热度，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假日七天，市商务局重点监测的企业实现销售额63亿元，同比增长7.6%。全市52个重点商圈七天客流量近3300万人次，同比增长3.6%。假日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项目聚客效果明显。飞乐华北首家先锋店亮相 SKP， 周大福全新形象店进驻西单大悦城，北京消费季市区联动推出40项重点活动，重点企业自主开展超过230项特色活动。节日期间，金融街商圈、长营商圈、东直门商圈、太阳宫商圈、双井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超过30%。餐饮方面，老字号推出国庆专属菜，北京消费季精选餐厅推荐京味美食，和平果局新青年派对，老舍茶馆砸金蛋送好礼，各式风味美食主题活动满足食客需求。美团、盒马鲜生等平台上线国庆聚会，第三方平台餐饮交易单交易额同比分别增长27.4%和29.2%。商旅文娱方面，环球新地标带动外来消费增长超过15%，假期单日入园人数超过2.5万人次，外省市购票游客约占50%，辐射带动本市继续领跑国庆最热门旅游目的地。各文艺院团精心准备209台、951场文艺演出。第九届中国京剧节、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展现国运新风采。 国庆假期结束，市文旅局发布消息，全市接待游客超过860万人次，旅游市场秩序井然，假日经济持续恢复，没有收到旅游安全事故和非法一日游等重大旅游投诉。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博的报道。 市文旅局发布数据显示，国庆假期七天按科比口径计算，全市接待旅游总人数861.1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93.5%， 旅游总收入108.2亿元，较上年增长 15%， 恢复至2019年同期的 96.8%。 游客接待量排名靠前的景区有王府井接待110万人次，前门大街景区接待93.7万人次，南锣鼓巷接待61.5万人次，乡村游累计接待游客381.4万人次，同比增长 40.8%， 恢复到2019年同期的 85.1%， 营业收入超5亿元，同比增长 81.3%， 比2019年增长 28.5%。 接待量前三的是怀柔区、密云区和延庆区。从出游特点来看，冬奥旅游线路受到游客青睐，融合冬奥、永定河、西山、首钢工业等元素的清水活动乐园北京冬奥公园10月1号开园迎客，冬奥公园每天3000名的预约名额早早全部约满。另外，红色文化持续走热，全市重点监测的红色旅游景区假日期间日均入园人数在20到30万人次上下，北大红楼等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旧址国庆期间迎来参观高峰。 记者从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昨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全市公园风景区一共接待游客77万人次。受天气影响，全市公园七天总共接待687万游客，比去年同期减少 21.7%。不过，部分热点公园的客流量保持高位，颐和园、天坛、北海、北京动物园和奥森公园七天的游客量都超过了20万人次。 假日期间，全市公园一共布置花坛228处，各种花卉253万株，18个公园举办文化活动40项，为大家提供了丰富愉悦的游园体验。 高德地图昨天发布的2021国庆出行报告显示，9月30号到10月5号，全国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中，北京位列第一，全国十大热门景区中，天安门位居第三名。 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受局部疫情影响，本地游、短途游成为今年国庆假期主要出游方式，周边游的订单比去年同期增长56%。 另外，国庆假期环球影城开园的带动效应凸显，国内前50的主题乐园的出票量同比增长近20%。北京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57%，酒店每晚的平均价格为598元，比去年同期上涨100元左右。 第五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昨天在北京园博园落幕，七天时间里近8万游客现场体验园林戏曲大餐。来听新闻广播记者王静清的报道。 国庆七天，京津冀三地的23家专业文艺院团机构以及多家民间社团联袂奉上240多场演出，现场吸引来自全国的游客近8万人次。中国戏曲文化周艺术总监陈辉告诉记者， 中国戏曲文化周之所以称之为文化周，我们有一个特别重要目的，就是普及戏曲文化。在所有的园区里面有30多个点位，除了演出以外，还有互动、游戏、装置等等，整个的沉浸活动保守来说要500场。 中国戏曲文化周作为国家级戏曲嘉年华，覆盖面影响力日渐深广，更稳步形成园林中的戏曲与戏曲中的园林情境互相编织的独有特色。丰台区副区长张杰说， 园林中的大弟子怎么去讲沙家浜，你比如说他给你讲制斗，他介绍了制斗的整个剧情，哎，京剧就开始演了，他再去讲军民鱼水情，把这段故事再讲给大家，大家在旁边就接着在园林中去看，非常非常有意思。哎，完全是根据园林的景观剧情的特点把它融入在一起，正打造成了一个浸模式的一场演出。 北京京剧院院长刘彤说，这个平台他们都非常看重。 从京剧院来讲啊，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通过和戏迷票友的深入的接触交流，对京剧在北京广大市民中的推广和宣传还是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有一些戏迷票友就是通过在戏曲文化周这个平台上对京剧艺术有了初步的或者深入的了解，从而走进了剧场。 再来盘点一下全国的国庆假期情况。根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消息，国庆假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5亿1500万人次，同比减少 1.5%， 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 70.1%， 实现国内旅游收入超过3890亿元，同比减少 4.7%， 恢复到疫情前同期的 59.9%， 游客满意度达到85.5%，假日市场总体安全平稳有序。 截止到昨晚10点，我国今年国庆档总票房达到43亿8000多万元，再创新高。从档期内的单日票房来看，10月1号到7号每一天的单日票房都超过6亿元。 截止到昨天晚上9点32分，电影《长津湖》票房已经突破34亿元，占国庆档总票房的70%多。观影人次超过6980万，影片还打破了中国电影史上多项纪录，目前跻身中国影史票房前10，暂列2021年度全球票房第4名。 同期上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父辈》目前票房突破10亿元，凭借两部主旋律影片，今年国庆档实现了逆势爆发，总票房位居中国电影史上国庆档第2名，仅次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2019年国庆档。 今年国庆档的另一现象是，在《长津湖》和《我和我的父辈》两部主旋律电影的吸引下，许多人举家前往影院观影，中老年观众也明显增多，这也颠覆了以往的电影市场的数据分析。 继续来关注国内疫情。截止到10月6号24点，新疆寒冰团现有确诊病例1例，在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无症状感染者4例，其中伊犁州霍尔果斯市2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可克达拉市62团2例。 伊犁州昨天通报，经过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分析，10月3号霍尔果斯市报告的2例无症状感染者的病毒属于德尔塔变异株，与国内近期本土疫情输入病例比较，没有发现高度同源的基因组序列。 新疆62团的两例无症状感染者是家人关系，其中一人经营饭馆，两人14天内没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62团毗邻霍尔果斯市，流动人口多，一名感染者又是餐饮行业从业人员，接触人员较为复杂，需要进一步判断可能的传染来源。 按照伊犁州的统一安排，部分外省滞留伊犁人员从昨天起有序离开，只要是48小时内两次核酸检测正常，14天之内没有霍尔果斯市和62团旅居史的外省滞留旅客，可以乘坐飞机或自驾车辆离开伊犁。 伊犁州文旅局为每位游客发放了感谢信，对疫情造成的不便道歉，并且承诺为每位滞留者提供一次免门票游伊犁的机会。 黑龙江昨天传来好消息，当地昨天通报，自10月1号以来，已经连续6天没有社区报告病例，本轮疫情没有省外溢出，没有隔离点交叉感染，没有医院感染发生。 综合研判，黑龙江本次疫情已经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疫情外溢的风险基本消除，本土扩散的风险基本阻断，再次引发规模性疫情的风险较低，疫情将进入清零阶段。 厦门市从昨晚9点起实现中高风险地区的清零，此前漳州、泉州、莆田已经陆续宣布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至此福建省本轮本土疫情波及的4个地区全都转为全域低风险地区。 再来关注山西强降雨，从10月2号晚上开始，山西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其中太原、阳泉、临汾、长治、吕梁、晋中大部分地区都创下了10月上旬累计降雨量记录。 受连日来降雨的影响，汾河干流涨水明显，到昨天上午7点左右，近40年来的最大洪峰进入山西运城市境内。截止到昨晚，当地已经转移撤离群众17000多人。 受强降雨影响，距今约有2800年历史的山西平遥古城发生墙体局部坍塌，坍塌长度大约25米，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当地政府和文保专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工作。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介绍，北京冬奥公园的主题景观冰雪森林和红叶大道下月亮相。 新京报反映，多条高速今明两天出现进出城潮汐车流，交通压力持续集中。 北京青年报聚焦，本市新一轮机动车尾号轮换启动。 中国新闻网关注，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坦桑尼亚小说家获奖。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将于今天早上7点开播的北京新闻重点关注。全市203家企业通过技能等级认定备案，覆盖70万职工。 今天早上7点半播出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当人们在生活中需要帮助的时候，身边总会出现他们的身影。守望相助，他们用行动传达了对生命的真爱，对社会的担当。他们来自不同的行业，是企业家，是工人，是医生，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今天中午12点20分，新闻天天谈将致敬身边的志愿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欢迎收听。 独居多年的曹大爷一直得到居委会的照顾，于是与居委会签了协议，去世后将把遗产赠与居委会。曹大爷寿终之后，与他多年没有来往的四个子女突然冒出来争夺遗产，这些子女与居委会对簿公堂，法院究竟是如何判决的呢？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将为您详细解读。 整点快报，今天每个整点将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开赛，第24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发布会举办，家长质疑学校开设重点班不符合双减规定，新闻广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今天我们迎来寒露节气，寒露是气候从凉爽到寒冷的过渡和转折，标志着深秋的来临。这一时节，大雁南飞，雀鸟不见，菊花竟开，白天秋高气爽，夜晚山寒水冷，呈现出一派深秋的景象。 寒露时节应该如何养生保健呢？专家建议，寒露恰逢热冷交替，人的生理活动一定要适应自然界的规律，科学安排衣食住行，让身体同步适应气候变化。 伤风受凉是寒露时节感冒的主要诱因。常言道，寒露脚不露，一定要随时注意增添衣物，注重足部的保暖，穿着保暖性能好的鞋袜，坚持温水浴足和穴位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大家也加强户外的锻炼，从而增强体质。老年人适宜散步、慢跑、打太极拳，中青年可以跑步、爬山、打球。平日呢，要注意劳逸结合，早睡早起，保证充足睡眠，还要学会保持良好的心态，培养乐观豁达的胸襟。 在饮食调理方面，适当多吃一些甘甜、清淡、滋润的食物，少食辛辣。为了防止咽干口燥，首选润燥多汁的各类水果，常吃萝卜、冬瓜、白菜、莲藕、豆类、海带、紫菜、银耳、芝麻、乳制品，既能生津止渴、润肺清心，又可以利肠解毒、调整血压、静心安神。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8.5 摄氏度。由于昨晚空气湿度较大，今早部分地区有轻雾出现，能见度欠佳，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白天京城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预计最高气温在20摄氏度上下，适宜安排户外活动。午后紫外线照射强烈，需要适当防晒。夜间呢，雨水再度来袭，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属于良。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7:46，明天的升旗时间是6:18。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谭燕杰编辑、于飞、超峰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老楼年久失修，墙皮脱落，施管老旧小区安全隐患谁来解决？ 前一阵刮大风，整个墙基本上全都掉了。 市民反映楼前积水，出行不便，相关部门表示将尽快解决。 年轻的能上着台阶，老人那个出行都是可费劲。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海淀区的费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住的灶君庙七号院因年久失修，出现了墙皮脱落的现象，造成了安全隐患。他曾多次反映问题，但始终没能解决。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邢一鸣的报道。 害怕呀，那刮大风什么的，那真掉来了，那不砸着了吗？ 近年来，始终让居民费先生感到担心的是灶君庙七号院墙皮脱落的问题。灶君庙七号院有四个单元，每个单元都是六层，共50多户居民。费先生住在这里20多年了，这两年由于墙体老化，一遇到大风天气，外墙装饰层的墙皮贴砖就开始脱落。 就是楼老化了，前一阵刮大风，整个墙基本上全都掉了，墙皮砖头全都下来了，从6楼。 费先生告诉记者，小区里的空地不大，下面又经常会有来来往往的居民车辆经过，他特别担心墙皮掉落带来的安全隐患。 因为它掉墙皮掉东西，所以因为本来这个院就挺小的，就里边基本上停一辆汽车，完了一个车棚子，这个院就已经就满了。要是说老人从上面进院来回走的话，从上面掉下来的话，那肯定砸着。 由于小区没有物业，为了解决问题，3年来，费先生曾多次拨打市民热线12345反映情况，相关部门回复他表示， 他就说我们这儿没有物业，他说要是最后给整改的话，给几个产权单位签字，但是现在没有人管。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首先联系到灶君庙七号院所属的大钟寺社区居民委员会，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七号院由北京仙和科技公司、中国联通两家产权单位，但由于一些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目前七号院处于失管状态，社区正在着手解决问题。 咱街道包括社区这边正在协调这个事情，包括联系他们产权单位啊。现在因为他这个院儿确实就有点属于这种失管的这种状态，产权单位这边没有这种标准化物业，所以他这个产权单位是改制还是反正具体成因也比较复杂。我们包括也把这个院儿也列入这个老旧小区改造计划也报上去。 那您说他目前这个问题解决就困难在哪儿了呢？ 这两家现在先河就是说没钱，现在说这单位改制了也好，还是叫什么也好，就现在没有资金负担这种费用。反正这个就是也确实也比较麻烦，我们对给这个产权单位发函也挺长时间了，也没有什么一个很好的进展。 那您说这个产权单位要一直不给咱们回复怎么办呢？ 咱们最后一直现在就是都讲这个垂哨报道机制嘛，所以说还是得再约这个产权单位啊，包括把所有责任主体然后都叫一块来就是谈。 大钟寺社区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目前主要负责的产权单位是北京仙和科技有限公司，街道社区曾和相关产权单位进行过约谈，但由于没有强制性措施，对方也始终未给出积极的回复。记者也尝试联系产权单位北京仙和科技有限公司，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为了推动问题解决，记者又将情况反映到了海淀区房管局房屋安全管理科，工作人员表示，外墙装饰层脱落不影响整栋楼的使用安全，因此不在安全科的责任管理范围内。墙皮掉落属于高空坠物，需要联系小区的管理单位，失管小区则由街道统筹负责。 对于这种老旧小区失管的话，都是由街道这边统筹。如果有物业企业的话，我们作为行业监管部门是由我们房管所进行牵头。所有的房屋外层的墙体一般不可能进行脱落，脱落的只有可能是外墙的装饰层，比如贴的砖啊、墙皮啊这些东西，它不影响整栋楼的使用安全。高空坠物以及高空抛物是由整个园区的管理单位进行管理，如果没有园区管理单位，是由属地街站和那个社区进行统筹。 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回复，记者将问题反映给了属地北下关街道办事处。宣传科的工作人员表示，会进一步了解具体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与此同时，记者联系到海淀区住建委质量监督站和老旧办反映问题，质监站的工作人员表示， 房屋安全这是房管局的事。 老旧办的工作人员则回复说，需要核实产权归属后，看是否已完成治理类的项目，再综合判定是否符合老旧小区综合整治的条件。 首先咱得核实那个产权单位，如果说是那种央产的话，就走那种咱那个央产那个老旧小区改造，不走我们这边。就央地混合目前就是还没有特别明确的政策。市级产权老旧小区你看符合不符合条件。咱2000年以前的那个达不到节能白标准50%的小区，然后再完成治理类的项目，比如成立物管会、业委会，然后拆除违建，就是可以进行那个老旧小区综合整治。 发稿前，记者再次联系费先生，他表示七号院墙皮脱落一事暂时没有新的进展，希望小区管理单位切实负起责任，及时出手解决墙皮脱落问题，避免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保障居民生命安全。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家住石景山区黄南苑小区的居民马先生近日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家楼前去年进行了自来水地下管道改造，但在地面恢复时施工方没有恢复到位，致使现在下雨后路面积水严重。 挖开以后呢，它恢复地面的时候啊，就是楼门洞那口那儿住户出行那个门口那个有两个井，它呢降下一块砖来，在恢复地面压完沥青以后呢，它就是那形成一个水簸箕，各处水也往这流，下雨的水也出不去。 马先生说，由于地面积水，很多老年人无法通过，严重影响日常出行。 这些老人们啊，要是一下楼根本就没法走，因为边上是那个花坛似的那种绿地嘛，有台阶，人都得走上面那个砖上面去，年轻的能上的台阶，老人们出行都是很费劲。 记者首先将情况反映给了小区物业北京首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有积水的时候会请保洁人员进行清扫，路面能否彻底修复还需咨询相关负责人。